大家好，我是卫斯理。我不是一个可以能够接受所有奇怪事物和不可思议事件的人，这些事偏偏在我身边不断地发生。 三千年不死的活用，不受控制的电梯，长生不老的猫，迷惑人生的眼睛，在地球上长居的外星人， 究竟我下一个经历又会是什么呢？ 新派小说电波卫斯理科幻传奇，中午12:30至1:00，凌晨12:00至12:30，直播。 长生不老药究竟只是传说，定是真实存在的呢？ 秦始皇陵里面究竟是不是只有世人所知的兵马俑？ 新派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 活俑， 帮你解开这个千年谜团。 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活俑，本故事导演编剧 Anson， 剧中角色由 Anson 邵爷明分演，后期制作 Anson， 策划推广邵爷明。 本节目需家长指引。上集讲到， 你讲的外星人呢有各种各样无奇不有的啊，咁你又点知啊？冇一种系专门养马嘅外星人呢吓？ 咁佢用咩交通工具嚟嘅咧？ 可能呢系一艘隐形嘅太空船呢。 隐形太空船？啊，外父啊，你呢度有冇电话嘅？白素如果要同我哋联络，咁要点办？ 放心啦。你昂嚟呢度咧，唔系太远嘅。依我睇啊，小素如果有办法嘅话，佢应该可以请到马金花嚟添。 司令，速速与卓老赶嚟李昂，时间紧迫。马教授中风，而家喺李昂嘅第一疗养院。白素， 小白，你度有冇快马？啊，卓老啊，你放心啦，我揸车一定好快到嘅。哎呀，系我，我真系老懵咗啦，以为喺草原咩？吓，边有马快得过车噶？ 啊，李昂第一疗养院系嘛？嗰度系有钱人休养嘅地方。喺西区向西边行啦，去到啊再问人啦。系咪魏先生？魏太太正喺度等紧你。 哦，咁请你开门啦。 嗰两个大汉一面喝斥住嗰两只大狼狗，一面打开咗铁门。我同卓长根咧又入翻车。飞快咁从打开嘅铁门里面就开咗入去啦！呢一间疗养院以前一定系唔知乜嘢皇宫贵族嘅巨宅，花园好大，树木亦都好繁盛，仲有几个好大嘅花圃同埋石雕像啊、喷泉啊咁嘅嘢。等到可以见到嗰座巨大嘅旧式洋房嘅时候，一个着住制服嘅人就行咗出嚟，截停部车就讲： 诶，先生，尽量唔好发出任何嘅声音，病人喺度瞓紧觉嘅。 我同卓长根即刻就落到车，喺嗰个人嘅带引底下入咗呢一座建筑物，上咗楼梯，经过走廊，一转身我就见到白素啦。佢企喺一间房门嘅门口，佢入一入手叫我哋过去。卓长根一路都心急如焚，但系到呢个时候，佢反而有啲迟疑添。嗱，我喺佢耳边细细声就讲：卓老，快啲啦，厕所可能见唔到噶啦。卓长根咁先至深深咁吸到啖气。行咗过去，白素轻轻推开房门。嗱，嗰间系一间好大嘅房，布置全部都系古式嘅，灯光柔和。我第一步揽入去啫，就见到故事里面嘅传奇人物马金花啦。喺一张大床上边，半瞓住一个老妇人。嗱，佢即使系半瞓喺度，亦都俾人一种身形好高大嘅感觉。但系如果将佢同卓长根形容嘅马金花嚟比较，咁样真係好令人大失所望嘅。何况岁月不饶人，70几年过去啦，每一年每一月每一日，时间都喺人嘅身上留下好深嘅痕迹。呢、这个时候嘅马金花只係喐都唔喐咁瞓喺床上边嘅一个老妇人。喺屋嘅一角有两个护士， 瞓喺床上面嘅马金花睇起身好似瞓着咗，双手好安详咁放喺心口度。卓长根咧嚟到床前边，望住床上边嘅马金花，双眼之中泪光闪动，口角喺度抽搐，喉咙间发出一啲好激动嘅声音，咯咯声。睇卓长根嘅情形，好似佢依然系20岁，而床上边嘅马金花依然系18岁咁。佢心里边嗰种激情咧，显然冇因为岁月嘅飞逝而消削嘅。我啱啱想讲嘢，白素就喺我身边搣咗我一下，叫我唔好出声。卓长根呢个时候挣扎都好耐，先讲出两只字：金花。床上边嘅老妇人突然间成个人震动咗一下，慢慢咁擘开眼。佢睇起身虽然系好老，但系双眼仲相当有神。我细细声咁问白素。老太太系咪中咗风啊？ 情况咧都唔系太严重，下半身瘫痪咯，个脑仲好清醒嘅。 再睇翻嗰边，马金花望住卓长根望咗好耐，开始嘅时候神情好疑惑，但系随即变成一副忍唔住想笑嘅样。卓长根喺嗰一刹那，嗰种神情都好奇怪，扭扭拧拧咁，有啲唔好意思咁，伸手揿住自己嘅秃头。 长根，我哋都老啦。 老咩啫？老老唔紧要噶。 但佢一开口，因为佢把声好大，咪话嗰两个护士，连我同白素都俾佢吓一跳。两个护士一齐就向卓长根做手势，叫佢唔好咁大声。马金花喺呢一个时候突然间讲咗一句我同白素都唔系好明嘅说话： 长根啊，你啊梗系唔紧要啦。但是我不得的了，人呢总有这一天的。你想想，如果我知道你会来的，我才不想让你见到我现在这样。 为什么、啊、你还是不想见我？ 是我不想让你见我。你看看我而家咁嘅样似咩啊？ 咪似咩啫？咪似你自己咯。 两位啊，不如你哋唔好讲其他闲话啦。我睇咧，我都未讲完啫。卓长根啊，掘到我一眼，马金花都望住我。 哦，你就系卫斯理啊？ 我岌咗岌头，马金花突然间笑咗起身。当佢笑嘅时候，佢成面都系皱纹嘅面上边咧，现出一种好调皮嘅神情。呢一种神情咧，令我自然而然谂起佢6岁嗰年，一口气饮咗成大碗嘅白酒，而醉到不省人事咁嘅样，我都不由自主笑咗起身。 你笑咩啊？啊，你哋两个小朋友咧，有几衬噶噃？系咧，你哋嚟呢度做咩啊？ 我望一望白素，白素耸一耸膊头，表示佢乜都未嚟得切讲。于是我就讲：其实系有两件事嘅。一件事咧系，系谂住帮你讲媒嘅。你同阿卓老，其实你同卓老都真系几衬嘅。马金花一听，先至打到个突，跟住就哈哈大笑咗起身。佢笑得好响亮。刹那间咧，嗰两个护士都唔知点算好，手足无措。卓长根有啲嬲啦，责怪咁望住马金花。马金花呢一个时候边笑边讲： 迟咗两日啦，如果咧我仲未半身不遂，都可以陪你哋玩下嘅。而家我就真系唔想拖累佢啦。 咁快嚟讲咩呀？你 卓长根喺度急到不断咁抌脚，啊见到佢咁嘅样咧，我都觉得好笑。 后生仔，我听讲过你，你嘅第二件事咧就唔好再提啦，提咗都系白讲嘅啫。 教授啊，你点知道我哋第二件事系咩咧？ 我当然知道啦。你哋同长根一起，当然就听佢讲咗我唔少嘅闲话啦。你哋想问啲咩，我又点会唔知啊？长根啊， 你呢就留喺度陪下我。 哦， 你哋两个小朋友就出去拍下拖仔啦。 嗱，呢位国学大师满腹经纶，学问之好，绝对唔会有任何人怀疑。但系呢一个时候，佢出言豪爽，仲一口陕西嘅口音，亦都从来冇几大改变，仲好有一啲当年嘅风范。我一听佢要赶我哋走，就有啲急啦。哦，咁梗系唔得啦！哇，你哋想打完斋唔要和尚啊？ 哎呀，唔好乱讲啦！ 唉，后生仔，你讲咗去边度呢？唉，你哋出去先啦，我同长根有啲正经嘢讲。 佢呢句话比咩都有用，卓长根就即刻瞪到我同白素一眼。 做咩啊？你系咪要我将你哋掟出去啊？ 我同白素大家对望咗眼，哼，估唔到件事突然间变成咁嘅。我只好岌一岌头，行到出间房，去到走廊另外一端一间休息室度坐低咗之后，我就喺度不断咁呻。 唉，你唔搞错噶，嚟到又唔同我哋讲，咁，哎呀，你估下教授啊，会同阿卓老讲咩啦？ 司理啊，佢哋都几十年冇见啦，肯定有啲重要嘢讲下嘅。 哼，你咁讲法啊，真系，如果唔系我哋帮佢壮胆啊，你估卓老再大胆，敢唔敢再见佢呢个初恋情人啊？ 卓老呢个人啊，真系唔话得啊！咁多年嚟，对马教授一啲都冇变过。 如果世界上啲男人全部好似佢咁啊，唉，咁啊该会啦。唉，你阿米话我可以同我自己中意嘅人一齐，天跌落嚟都当被冚啦。阿素吓， 口甜舌滑。 唉，喂，素啊，你估我哋要等到几时啊？ 早知道你咁冇耐性啊，我就叫卓老自己一个人嚟好啦。 我就唔再同白素拗啦，睇下成间建筑物。嗱，成间建筑物呢个时候咧，正到极点。喺走廊之中，不时咧就有一啲护士行嚟行去。但系由于铺住好厚嘅地毡，佢哋脚步声来来去去，但系一啲声都冇发出。我等咗足足有半个几钟头，心谂卓长根应该出嚟啦啩，但系仲一啲声色都冇。我只好再返返休息室，喺一张长梳化上面坐低。当我闭目养神，争啲就瞓着到嘅时候，突然间一阵好惊人嘅喧哗声突然间爆发。由于本来好静嘅，所以嗰种好惊人嘅喧哗声好得人惊。我即时成个弹起，白素亦都跟住我跑出到休息室。我哋一出休息室，就见到几个护士慌慌张张咁跑到过嚟，另外仲有几个工作人员亦都跟住喺后边跑。我只是听见所有的喧闹声全部都是一个人发出来的。那个人擘大喉咙地在喊： 医生医生医生快来啊，有搞错啊，医生在哪里啊？ 这个时候所有有人住的房的门全部都打开了，病人都伸个头出来看看看发生什么事，神情呢有些很惊讶，有些就很厌恶地高声大嗌的，不问而知当然就是卓长根。一个人大声咁嗌，竟然可以将一间大屋搞到翻天覆地，真系有啲匪夷所思。我同白素一出休息室，就即刻跑过去睇下咩事啦。嗱，我哋一过到去，马上见到卓长根啦。卓长根成个人都好似癫咗咁，唔单止喺度嗌，而且仲拳打脚踢，打喺啲门上边啊，踢喺啲墙上边啊，咁成间屋发出 bling bling 嘅声音。两个护士缩喺一边，喐都唔敢喐。我即刻赶过去。卓老，你做咩啊？你冷静啲啦！卓长根一伸手捉住到我手臂，佢用力好重。嗱，我当时只好运气抵抗，但系手臂都仲系好痛。如果系普通人，只怕一下子就俾佢咬断咗手骨啦。 医生，医生，我要医生啊！今晚佢，我要医生啊！ 呢间疗养院嘅服务好好，我已经见到有两个医生跑咗过嚟。但系由于卓长根嘅样好得人惊，而且塞喺门口，两个医生唔敢过嚟。我忍住手臂上边嘅痛，用力咁拉开卓长根，就向嗰两个医生讲： 啊，两位，你快啲入去睇下病人发生咩事啦！ 卓长根俾我拉到一边，嗰两个医生先至侧侧身，急急咁入到房。白素呢一个时候咧，一面行过嚟，一面就对住其他嘅房客细细声咁讲： 啊，唔好意思啊，惊动咗各位，啊，嘈住各位休息，真系唔好意思啊！ 嗱，佢法文发音好标准，声音又好好听。本来咧，嗰啲人个个都面露厌恶嘅神色嘅， 这个时候全部都对着白素微笑点头添。那两个医生入到病房帮马金花进行急救，马金花睇起身好似晕咗过去咁。工作人员又推出咗好多仪器入嚟，非常之忙碌。一个医生拧转头，神情好嬲咁指住卓长根就讲： 你明知道病人嘅情况唔系咁好，点解仲不停咁同佢讲嘢？你搞到佢受到咩刺激啊？ 我冇讲乜嘢啊！我只系话佢讲嘅嘢，我一句都唔信，就系咁啫嘛。 卓长根呢一个时候嘅神情，好似一个受到委屈嘅小朋友咁，喊咗起身。那个医生哼了一声，卓长根又即刻讲： 佢讲嘅话我唔信。佢话我可以自己去睇，咁但系我唔信。咁个人嬲啦，突然之间佢又讲唔到嘢，就晕咗过去啦。我真系。 佢讲到呢度，索性嗷嗷声咁喊咗起身，一面喊就一面讲： 金花，你要醒啊！金花，你要醒啊！金花啊！ 白素同我就喺佢身边，一时之间都唔知点劝佢先好。卓长根事业成功，一生之中经历如此丰富，只怕世上都冇咩人可以比得过。但系呢个时候喊到好似一个小朋友咁，我就只好不断咁扫佢背脊。突然之间佢又唔喊，双眼瞪直，啲眼泪水喺佢只眼度不断咁涌出嚟，情景好奇怪。我倒吸咗一啖气，全身一震。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大家都看到一个医生将白床单拉起，盖住了马金花的头部。任何人都知道这个动作代表什么意思，马金花死了。 你做什么、啊、 他的心跳已经停止了。 不会的。 卓长根双臂一震，震开到我和白素，一步跨到床前边。我怕他乱来，即刻跟上去。他一伸手就将马金花的手揸起，用自己两只大手紧紧握实。他虽然僵立在这里，但是全身不断在这震。我一直守在他身边，隔了好耐他先至用好沙哑的声音说： 金花，你不要怪我啊，你对我说的说话我仲系冇办法相信，不过我一定会去睇下嘅。 长生不老药究竟只系传说定系真实存在嘅呢？ 秦始皇陵里面究竟系唔系只有世人所知嘅兵马俑？ 新派小说联播《卫斯理科幻传奇之 活俑》， 帮你解开呢个千年谜团。 小说联播《卫斯理科幻传奇之活俑》，本故事导演编剧 Anson， 剧中角色由 Anson 邵爷明分演，后期制作 Anson， 策划推广邵爷明。